的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观音是圣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称帝之后，本来是立封韩信为楚王的，但是后来因为恐怕韩信功高震主，在陈平的妙计之下，借用狩猎之名擒住了韩信，剥夺了他的楚王之位。后来刘邦最小的弟弟刘交成为了楚王。这个刘交想必大家还有印象的，他是当年班上三个学生当中唯一的一个三好学生，但最终勤奋好学的三好学生刘交还是回到家里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了一介农夫。而刘邦经过流氓的洗礼之后，站在了革命的最前线，并且最终在楚汉之争中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项羽，成为了一国之君。以致刘邦后来常用这样的打油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书不在多，能读就行；学不在深，识字就行；斯是流氓，唯吾独尊。在刘邦的提拔下，刘交一下子由老农升格为楚王，可以说是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了。因为从小就喜欢读书，当了楚王之后，刘交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在田地里边干农活了。空闲的时间多了以后，他整天抱着兵书研究行军打仗的事儿。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现在他骤然听闻英布的反军朝他这里来了，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兵分三路去迎敌。他这样安排是有根据的，兵书有云，兵分三路可以彼此呼应，出奇制胜。可以说刘交对兵书了解的还是比较透彻的，但他同时也忘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你想啊，英布那是什么人物？他和项羽一样，都有以一挡十之勇。对于兵力本来就不多的刘交来说，兵分三路，让自己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只要英布的大军集中火力，击败了刘交三路大军的其中任何一路，那么其他两路大军就会不战而败。可惜当时的刘交只懂得一点表面理论的东西，哪里知道用兵的精髓呀？英布集中火力击败了刘交布好的三龙阵的中路军马，其他两路果然不败就崩溃了。就这样，英布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取得了第二次大胜。就在英布乘胜将要再度出击的时候，刘邦的大军终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对决终于要展开了。 公元前195年十月，英布和刘邦的大军在齐州蜀境相遇了。不是冤家不聚头，英布早就盼着和刘邦决一死战了，因此他马上摆出决战的阵型。而刘邦那是什么人物啊？他观察了一下形势之后，马上决定坚守不出。你不是急着要跟我决战吗？我偏就不给你打的机会。刘邦把军队退守在雍城。那既然你守，我就攻好了。面对着刘邦的坚守，英布也不是吃素的，他学着项羽当年对付刘邦的绝招，采取强攻之术。但对刘邦来说，这一招就像对牛弹琴一样，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英布决战又没有决战的机会，强攻又强攻不下，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两军相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养精蓄锐的刘邦终于趁城下英布疏于防备的时候来了个突然袭击。刘邦连续多天都闭门不敢出战，英布本以为他吓破了胆了，哪曾料到他会突然来进攻呢？于是乎，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楚军，他很快就只有退的份儿了。退了一阵子，就到了淮河了。此时已经是初冬的寒霜时节，那淮河呀，就一个字儿，冷。形势所逼呀，英布只好下令将士们进行游泳比赛。于是士兵们都以转体一周半或腾空前后翻的高难度跳水动作跳进了淮河。只是当他们落到了冰肌沁骨的河里边时，才发现这一趟浑水可赶不得呀。除了抗寒能力特强的，或者是像杨过一样练过御寒功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士兵都步屈原的后尘去了。可谓淮河尸骨臭，内有冻死骨。英布举行了游泳比赛之后，刘邦自然也不甘落后，他马上举行了砍瓜比赛，把河里边冰冻人一阵子胡剁乱砍。等游泳和砍瓜比赛结束之后，英布回过头来清点人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数万人马只剩下1000多人了，而且这1000多人还都衣冠不整，伤痕累累。但此时英布除了拼命的逃命还能做什么呢？而刘邦充分发挥了他骨子里的流氓作风，穷追猛打了2天2夜，直到英布身边只剩下100来人了，他突然下令停止追击。刘邦不再去追杀英布，并不是他手下留情，想放英布一条活路。他早已经胸有成竹，已成瓮中之鳖的英布是逃不出他手掌心的。事实上，刘邦只写了一封信给长沙郡郡主吴臣，就把一切都搞定了。刘邦为什么单单写了一封信给长沙郡的吴臣，不写给别人呢？这是有原因的。英布的妻子乃是长沙王吴臣的妹妹，换句话说，吴臣就是英布的大舅哥。以刘邦的聪明才智，自然知道走投无路的英布首先会选择去投靠吴臣。吴臣本来当郡主当得好好的，哪里料到自己的妹夫真的造反了呀。接到刘邦的信之后，他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他面临着两个艰难的选择， 第一是放下眼下的荣华富贵，支持妹夫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从此踏上人生的不归路。第二，坚决和反革命反政府的阶级敌人划清界限，来个大义灭亲，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吴晨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个人利益战胜了亲情。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决定大义灭亲。于是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幕，刘邦写信给吴晨，吴晨居然回信给英布。这其中的原因我们且不去多说了，就来看一下英布接到吴晨的信表情吧。大喜，特别之喜，胜过了洞房之喜。吴晨写给他的信内容很简洁明了，一句话，就是请妹夫去长沙他的地盘去避难。绝望中的英布似乎看到了一丝光明，他本来就打算投靠大舅哥去了，现在大舅哥居然主动来请他这个败军之将，他能不喜不自胜吗？他认为有了自己大舅哥的帮助，东山再起还是有希望的。于是英布马不停蹄地日夜兼程，不消几天就走到了鄱阳的洞庭湖。800里洞庭湖风景之美那是没得说了，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博瀚岳阳城，雨霁吴州集，端居池胜明，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连日来的奔波，心力交瘁的英布也确实感觉到太累了，于是他在这样风光秀美的洞庭湖边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到了客栈以后，他和他的亲信们就开始喝酒了。正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消愁愁更愁。这些大老爷们所有的伤感和怨恨都化在酒中了，不久他们就都醉得像死猪一样了。这时候客栈里闪出了一群黑衣蒙面的提刀刺客，他们对着这些醉得东倒西歪的醉客们就是一阵子刀光剑影。末了，为首的一名黑衣蒙面人还发出了阴冷的笑声，这七里香不错吧，无色无味，混在酒里喝下去神不知鬼不觉，你们现在内力已失，成为我刀下之鬼也在情理之中了。这些黑衣蒙面刺客其实并非什么杀手或是黑道打劫的团伙，他们是吴晨派来的半路杀手。说白了，这一切都是吴晨精心设下的局，一个必杀之局。可怜的英布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成了刀下的冤魂了。而此时的刘邦没有追击英布，除了知道英布必死无疑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冲出雍城和英布搞偷袭战的时候中了一支冷箭。他一边养伤一边听英布的消息，没过多久吴晨就把英布的脑袋给献上来了。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刘邦对这样的结果很是满意，马上给吴晨开出了奖赏单，赏黄金1000两。落叶归根呐，不管走到哪儿，不管你身在何处， 生自己养自己的故乡是谁也忘不了的。刘邦拔下英布这根眼中钉肉中刺之后凯旋而归，正好要经过他的家乡沛县。刘邦想到自己自从参加革命之后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没有去故乡好好看看了，期间虽然去了一次，但因为那是彭城之败后的胜利大逃亡，情况十分狼狈，这样的辛酸史那不提也罢。借着这个机会，刘邦决定回到故乡去看看。沛县的官吏自然不是吃素的，早就听到风声了，于是十里迎接的壮观场面出现了。官吏们站在最前面，两边的百姓一字排开，他们个个都屏住了呼吸，睁大了双眼，翘首以待。待刘邦乘坐的辇车出现以后，官民都沸腾了，他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大喊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脚下的这块地就是生他养他的故土，这些声音都是来自故乡最亲切最淳朴的声音，而眼前的这些人都是故乡地地道道的最可爱的人。于是这一刻刘邦感动了，他叫车夫停下车来，然后走进了人群当中。人群顿时像沸腾了的开水一般炸开了锅了。刘邦亲切地和大家交谈起来，于是接下来出现了这样一幕，现场就像在搞抢答比赛一样，刘邦每问一个问题，老百姓都会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那场面是亲切而又热烈。就这样，刘邦一边走一边问，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行宫。刘邦也许是意犹未尽，也许是不经意间触动了心底深处的情愫，总之他特批一些乡亲代表到行宫里来参加他的夜宴。席间喝着乡村特有的稻花香酒，吃着乡村特有的瓜果蔬菜，刘邦从来没感到过这么放松。他突然间是撩发少年狂，叫人取来箸放在面前，一边掬箸一边吟出了千古绝唱：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一曲吟罢，刘邦的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眶。刘邦的情绪感染了在座的父老乡亲，惹得众人也是热泪盈眶。于是一场酒宴的酒水和泪水马上就混合成一体了，正所谓酒中有泪，泪中伴酒，酒泪不分离。当然众人跟着刘邦进行临时表演是没有错的，因为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眼泪并没有白流。因为刘邦吟出千古绝唱之后，马上就给沛县人民宣布了一项最优惠的政策，免除县中百姓的赋役。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两个字，永远。至于永远到底有多远呢？就看大汉王朝能坚持多久才灭亡了。当然了，在这期间刘邦还看望了他的第一个女人武妇，以及他当年的寡妇集团。 岁月的沧桑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但刘邦并没有忘记他们。他知道当年在没有姑娘愿意嫁给自己的时候，是这些二手货收留了自己，让自己的情感有宣泄的地方。然而此时年老力衰的刘邦无力再给他们温存了，但是他在物质上却毫不吝啬，他给予了他们足够下一代下下一代都饿不死的金钱，也算是给这些寡妇们一个交代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正如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几天以后，刘邦的沛县之旅也该结束了。刘邦知道自己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不免唏嘘了一番。而沛县几万名父老乡亲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欢送会，伴随着来自乡亲们最原始最淳朴的声音，刘邦受到与来时相同的待遇，十里相送。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泪水再一次打湿了刘邦的双眼，而他挥手的动作定格成了永恒。别了，我最亲最爱的父老乡亲，别了，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别了，我的寡妇们，别了，沛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选两篇文字，配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

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搞定了英布以后，早期封的王差不多都已经被刘邦给干掉了。接下来刘邦把目光停留在了汉中三杰中的萧何和张良身上。汉中三杰，韩信论行军打仗的本领无人能敌，但在明哲保身上却和萧何张良相差了太远。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三个人在第一轮 PK 过后，韩信就不出意外的第一个被淘汰掉了。按照游戏的规则，接下来就是萧何和张良之间的 PK 了。萧何在楚汉之争中把后勤部部长当得好好的，为刘邦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最坚强最有力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也正是因为这样，刘邦在建国后的分封大会上把萧何排在了第一位。而张良虽然在楚汉之争中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毕竟被韩信抢去了不少风头，相对于萧何跟韩信的举重若轻，他显得有点举轻若重了。所以呢，在张良和萧何的个人 PK 当中，很多人都会认为萧何的胜算大一些。可是啊，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一场 PK 最终的胜利者竟然是张良。虽然张良在这场 PK 赛中根本就没出招，但他却以武侠中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取得了胜利。自从刘邦建国以后，张良就一直在家里边练心法、练气功、练长生不老术、练升天入地之法、练盖世无双之神功。事实证明，他练的武功虽然不是天下最厉害的武功，但却是可以让他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绝招。他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他视野广阔，料敌于先，从而占据了 PK 的制高点。而萧何等人都是在刘邦的猜疑下才出招的，效果自然不可与其相比了。话虽如此，但招还是要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场 PK 大战中萧何是怎么出招的。为了取胜，从来不出手的萧何一出手就不凡，连出三招，招招逼人，剑剑封喉，体现出一名出色政治家的修养和素质。第一招，妙计擒韩信。 当初陈豨叛乱的时候，萧何还在帮刘邦修造着皇宫，他只是停留在国事家事事事关心的份上，因此行军打仗的事儿，他都可以只闻不管。但随着皇宫的修成，他还来不及享几天休闲的生活呢，吕后已经开始母老虎发威了。在母老虎的威逼之下，他不得已只好设计擒住了韩信，最终让他的 PK 对手减少了一个。也正是因为这样，萧何得到了刘邦的嘉奖，增封5000户食邑，特派500人作为他的侍卫。赏5000户食邑，我们很容易理解，钱财土地谁不希望越多越好啊。但是特派500人来做侍卫，这里边就大有文章了。皇帝给我增加警卫，那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啊，这是皇帝对我的关心呐。一开始连萧何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手下一个叫昭平的人却对他进行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刘邦名义上加派500人来当你的警卫员，是为了增加你的安全保卫系数，但实际上不是保护你，是疑心你，是监督你呀。昭平的话让萧何顿时间惊出了一身冷汗。第二招，倾家荡产支持刘邦平定英布的叛乱。萧何知道刘邦给他加派警卫员是别有用心之后，就坚决辞让了刘邦的封赐。理由大抵是，现在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怎么能因为我而浪费这么多的人力资源呢？非但如此，听说刘邦要亲自带兵去平叛英布的叛乱，他还倾家荡产地献出自己所有的家当，充当军饷。这一招真够绝的，刘邦对萧何的识时务是大为满意。然而平定了英布之后，刘邦把目标又锁定在萧何身上。为什么呢？因为萧何的威望在京城一带太大了，大有盖过他这个真龙天子的态势。而这时的萧何也看出刘邦对自己投来不善的眼神，于是他马上想方设法的去降低声望。别人是梦寐以求能得到一个好名望，而萧何却想尽一切办法去降低自己的声望。由此可见，伴君如伴虎，并非是空穴来风啊。萧何马上行动了起来，他开始四处购买房子，而且全都是赊账，从来都没付过钱。这种购买方式，按照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强买强卖了，等于是强行霸占了百姓的土地。于是就有个别胆子大的告到刘邦那儿去了。刘邦一听他笑了，嘿嘿，这样的事儿对国家和朝廷一点损害都没有，倒是把萧何廉洁奉公的名声给彻底的毁了。通过这件事儿，萧何的声誉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刘邦的心里也得到了一些平衡。前面的两招一出手，使得面临信任危机的萧何暂时进入了安全席。第三招，建议长期荒废不用的皇家林苑借给百姓。也许是前面两招出得太漂亮太完美了，萧何的第三招马上又出手了。他的招式一招快过一招，令人叹为观止。把皇家林苑借给老百姓， 让本来就缺田少地的农民能够有田可种，有饭可吃，有衣可穿。这封奏书上报以后，他本来认为通过这件事儿，会使刘邦觉得自己对朝廷很忠心，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他的善举过了头了。刘邦看完奏书，那张脸阴的就跟要下雨了似的，二话没说就叫人把萧何给绑了。萧何那是什么人物啊？大臣们一看他都被抓了，向刘邦去求情的人自然就很多了。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中的院长王田、王卫卫和萧何的关系最铁，他也向刘邦求情了。他到了刘邦那儿，也不顾什么君臣礼节，直接就问刘邦为什么要抓萧何。刘邦给萧何定的罪是萧何接受商人的贿赂，替他们向朕要上林苑，讨好百姓，诽谤他人。王田马上对刘邦的话进行了反驳，他提出了两个凡事：凡是对百姓有利的事儿都应该做，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儿都应该做。这正是一个宰相的正直之处啊，陛下怎么能够疑心相国，受了商人的贿赂呢？接下来他又像其他能言会道的说客一样，说出萧何当年在楚汉之争当中如何如何的有功。眼看他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了，刘邦没辙了，最后只好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放了他还不成吗？就这样，萧何二进宫以后暂时又度过了一个难关。想必大家对和刘邦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个卢绾还会记忆犹新吧。这个从小和刘邦称兄道弟的铁哥们儿，刘邦待他并不薄，封他做了燕王。随着朝中元封大王的一个个被诛杀，这个时候非刘氏宗族的异姓王那已经是稀有动物了，只剩下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臣在每天重复地念着这么一句话：多乎哉不多也，多乎哉不多也。而陈豨被逼造反逃到匈奴之后，刘邦并没有放过他，他派出的夺命杀手是周勃。周勃果然不愧是刘邦最得力的部将之一，他利用和亲蜜月和还处于摇摆中的匈奴人钟立，然后集中火力，很快就消灭了陈豨这个反革命团伙。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中还生出一些是非来，说服和沟通匈奴的外交政策是燕王卢绾去办的。卢绾当时派出的使者是张胜，这个张胜的使命是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大汉女婿默读收起支援陈豨的心。但外交官张胜之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他在说服匈奴人的同时还将面临匈奴外交官对他的反说服政策。说白了，张胜当时面临的情况是说服与反说服。当时匈奴的外交官其实也是汉人，他的名字叫臧衍，他父亲大家相对呢都比较熟悉的叫臧荼。臧荼被刘邦除掉了之后，他儿子臧衍逃到了匈奴。这个时候臧衍就对同样是黄皮肤黑眼睛的张胜进行了攻心政策，他说的话就是引用韩信的那句经典的警示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其实面对张胜这样聪明的人，根本就不需要再解释什么了，因为此时曾衍的这句话含义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一旦陈豨真的被消灭了，刘邦的下一目标就轮到你燕王燕国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曾衍的话不无道理啊。那刘邦是啥人物？行军打仗的本事没有，猜忌多疑，心狠手辣，却完全是他的特长。权衡利弊之后，张胜的心开始动摇了，于是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幕。说服官张胜本来是来说服匈奴人不帮陈豨，让他自生自灭，但到了默读面前说的话却完全相反，居然强烈要求匈奴人出兵去拯救陈豨。在张胜的煽风点火之下，原本决定中立的匈奴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马上发兵去支持陈豨。幸好素来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周勃早已趁张胜和匈奴人周旋的时候快刀斩乱麻，把陈豨给解决了，并不给匈奴人有交锋的机会，就班师回朝了。按理说这件事儿应该画上一个小小的句号了，但是周勃回到朝廷之后马上递给刘邦一个奏折，燕王有造反的迹象。当时的卢绾被蒙在鼓里，等张胜回来知道情况之后，心里边暗叫了一声苦也，而张胜却又念了韩信的那几句话。卢绾也不是傻子，刘邦屠杀功臣的事儿，他也是极为关注，虽然他仗着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个护身符暂时得以安全，但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着腥风血雨阵阵扑面而来，这时候的卢绾也头脑开窍起来，他最终决定听从臧衍和张胜的建议，和匈奴联盟。匈奴方面正求之不得呢，燕国和匈奴相毗邻，平时的压力本来就大，匈奴人一旦侵犯中原，就肯定要与他来个亲密接触。与其到那时候再亲密接触，倒不如现在就来个亲密接触更实际更划算。但他这种和匈奴人若即若离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刘邦很快就来了一个大捉奸。刘邦因为平叛英布的时候受的箭伤并不轻，回来之后时常复发的缘故，他没有亲自来办这些事儿，而是耍了两个小动作。第一，派出了手下两个亲信沈义基和赵尧去燕地搞调查。那至于调查什么，大家全都清楚。第二，下诏书找卢绾入京，这个是刘邦的惯用伎俩了。这就是病中的刘邦双管齐下，这个沈义基和当年刘邦手下最优秀的外交官利益基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姓氏不同，但两个人却各有千秋啊。利益基口若悬河，一张嘴巴能说会道，有铁嘴之称，而这个沈义基却长相英俊，一双眼睛含情脉脉，绰号为少妇杀手。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个绰号呢，咱们后边会讲述到的，因为大汉第一皇后吕后也跟他有一腿。沈义基这时候虽然还没达到大红大紫的地步，但已经跟吕后对上了眼儿。但因为刘邦尚且健在， 他们还只是停留在暗送秋波的份上，并没有其他的越轨行为。也正是因为这样，沈一基说话的分量可想而知了。接到诏书之后的卢婉可就犯了难了，韩信当年被擒的那一幕又出现在眼前了，去还是不去呢？这让他左右为难呢。最终他的心腹手下都力劝他千万别去紫头罗网，于是害怕极了的卢婉最终还是决定拒绝入京。他甚至产生了和当初英布一样的想法，等有机会再向刘邦去解释。可是呢，稍有点头脑的人就会知道，他这个解释的机会是不可能会得到的。沈一基去调查也只是走了一下过场，然后抓住卢婉不肯去京城的问题上是大做文章，直接上奏卢婉不肯来京城，其造反之心已昭然若揭。刘邦听了之后是勃然大怒啊，什么同年同月同日生啊，什么兄弟情义，都通通见鬼去吧，敢跟我作对，我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于是他还是使用先前平定其他诸侯王的相关经验，来了个先斩后奏，立皇子刘建为燕王，然后再派出他的连襟樊哙带兵去平定卢绾。可是这次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樊哙走到半途的时候，他自己也面临着人生中的一场浩劫。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 这个声音是老北京标志性的声音，循着这个声响，我们来到报国寺的西边一处小四合院，推开红色的朱漆大门，你首先看见的是一块影碑，而影碑中间那一大块砖雕，几个小娃娃正活龙活现地玩着空竹。 这个呢，就是咱们不是有一出土文物那个殉葬品的漆盘吗？漆盘上有小孩抖空竹的图样呢，就足以证明在600多年前那个明永乐年间有抖空竹的了，所以那个出土文物就是空竹历史的一个物证。 这里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说话的这位老先生是空竹博物馆的馆长李连元，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抖空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我本人是老天桥出生的人，我爷爷呀是老天桥非常有名的堂里，跟空竹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爷爷特别聪明，做小生意是也得有人气儿，所以那会儿呢，这个奶奶带着我抖空竹，一出现在家里这个生意摊头了，就把人招来了。你听爷爷就念的，声响人聚好做生意。